啊，母亲。你苍白的指尖理着我的双鬓，我禁不住像儿时一样紧紧拉住你的衣襟。啊，母亲，为了留住你渐渐隐去的身影，虽然晨曦已把梦剪成烟缕，我还是久久不敢睁开眼睛。我依旧珍藏着那鲜红的围巾，生怕换洗会使它失去你特有的温馨。啊，母亲，岁月的流水不也同样无情，生怕记忆也一样褪色呀，我怎敢轻易打开他的画屏。为了一根刺，我曾向你哭喊，如今戴着金冠，我不敢，一声也不敢呻吟。啊，母亲，我常悲哀地仰望你的照片，纵然呼唤能够穿透黄土，我怎敢惊动你的安眠。我还不敢这样陈列爱的礼品，虽然我写了许多支歌，给花，给海，给黎明。啊，母亲，我的甜柔深密的怀念，不是激流，不是瀑布，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古井。